间出现一道新铁幕，好似冷战时期一样。中国将安排包机接走在乌克兰的本国公民。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撤离登记紧急通知，登记人士需要持有中国护照或旅行证件，包括香港、澳门特区护照。台胞证、无证照人士需持有国内身份证。登记时间截至当地星期日晚上12点。通知话，当前乌克兰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处于较高安全风险。包机派出时间根据飞行安全情况确定，届时将提前通知。使馆呼吁国民以保障人身安全为首要，并提前准备登机物品，以便陆续接到通知之后迅速行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冬季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高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81点，升80点，成交金额3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升2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2升6.4，恒生中国企业82.16升7.6，美团是178.2升8元，阿里巴巴107.7升2.8，盈富基金23.16升1毫，友邦保险81.55跌2.5，小米集团14.7跌2.6，港交所397.6升3元，汇控54.1跌2.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8，英镑10.461，瑞士法郎8.447，澳元5.602，加元系6.103，新西兰元5.231，欧元系8.748。每百日元兑港元6.7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9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88点，升417点。港金报17,81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62美元，卖出1,90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挤塞嘅地方吓，由于咧系有车辆翻侧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宠物公园，咁所有车辆咧去到呢一个位咧就要右转去骏逸街。重复多次啊，由于有车辆翻侧，环保大道入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就喺宠物公园啦，咁所有车辆去到呢一段路咧就要右转去骏逸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你知唔知啊？ 唔知 啊？ 佢好忙啊，应该走嚟走去系嘛？ 又未系，头先未系嘅，咪知较早时候系，但系咧开麦咁啊，但系其实十点坐定噶啦，一定喺十点新闻嘅时候已经坐定咗喺度啦。不过问题咧就出咗嘟嘟嘟风骚发人咧，我先问阿英，喂，打俾阿马龟仙人嘅， 系啊， 佢先弹你，系我要打俾龟仙人咁啊。 冇错， 嗱唔系，我哋唔系遗忘你啊。而系话 唔会， 有少少嘢做啦， 系啦，因为脑筋里边挂住太多嘢嘅，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 系啦，其实 唔好，小秘书今日真系做得唔好，请受小女子一拜，真系唔好意思， 系 last minute 先至打通俾你， 冇错冇错， 冇问题， 好彩阿龟士人咧一路都紧守岗位吓，即系三步不出龟门，咩话？ 夹住个电话， 嗯， 早晨，我又唔敢打嚟， 你打俾我哋啊嘛， 系啊，你打俾我哋， 你打俾我哋， 你又打俾我，我又唔通嘅。 今朝咧，其实咧，龟仙人留俾我哋嗰个信息，令我有少少又担心一阵子嘅， 系啊，冇错， 因为龟仙人咧就喺我哋嘅 Facebook、WhatsApp 咧就留言话佢今日严重咗， 冇错，佢话个喉咙痛同埋声沙，系啦，佢又可以唱歌， 但我知 你自己讲啊， 你琴日去睇第二次医生噶，其实 我系啊，琴日再去睇医生啦，咁嗰个哇，琴日好开。开心啊！嗰、那个原来系个女医生嚟噶， 嗯， 因为上一次唔系佢。 哦，你唔系睇开，你唔系睇实一个嘅咩？你成日转嘅咩？ 唔系啊，我成日转噶，边度冇人我就入去噶啦。 哦， 咁兽医嗰度冇人，你行入去咯。 系啦，其实都可以 嘅。 可以啊，可以啊。 呢啲我又唔会咁噶喎，你会唔会嘅 伤？ 我一时时睇下，若果你话我真系我睇开嘅，我会跟翻我嗰个家庭医生嘅。因为佢清楚知道你嗰个病况嘅话会好啲。 我以前细个啊，睇嗰个医生啊，睇到嗰沓嘢啊，好似电话簿咁厚啊。因为由出世睇到，你谂下由出世睇到廿几三十岁 嗰阵时，佢冇电脑噶嘛。 系啊系啊， 佢啲卡全部都系白色噶嘛。系啊，好犀利噶，嗰啲真系好劲噶。 嗰个 file 啊，厚到不得了啊。咁点啊？个女医生话你咩啊？ 佢就同我讲，因为听咗个听筒啊嘛，佢话个肺好清，冇事。是个上呼吸道可能有啲事咁样，不过同我讲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算你用即时检测呢，佢话最好你隔一日都要检一次，隔一日都要检一次，睇下有冇变化咁囉。 嗯， 佢话而家太普遍太犀利啦，咁样 吓， 记住隔日立日就自己检测一次。 我今日见到呢有一间嗰啲连锁店呢，好似话卖了18蚊一盒，咁真係抵到不得了喎。如果18蚊一盒嘅话，我自己觉得 啫。但冇人想买呢啲嘢。 唔係啊，你啱啱听得归私人讲。 係 啊， 即係其实你要搵你看门口。 係啊， 係啊， 係 啊。 但是我不会用它平定是什么来去衡量那样 东西。即是这样说口罩本来我们真的很不想买来做什么都无端端。但是那时候25元一个都啲人喺度搶嚟買，點解啫？其實冇辦法，無奈啫嘛，即係咁樣為大家健康啫嘛，係咪？ 大家依家係越嚟越多嘅，我諗相信其實大家又唔使太過緊張，係啦，又或者就係即係經過之後嘅話，又囤積喺屋企嘅，千祈唔好。 冇錯，係 啦，即係有用啦。 嗱，今時今日咧，最緊要身體健康。開始我哋星盈嘅點唱就會一陣間12點半啦。 冇錯， 勁啊勁啊勁啊！ 但我哋都有好多其他環節陸續送俾大家。 风正轻轻飘，远地似呼叫，落霞尽美妙，月明伴晚霜，不再想他乡，说话细声唱，字字尽嘹亮。由心中变个故事，情书原是心中字，图画成书，书满字，字字叙述似首诗。承受 个早上我哋有徐小凤加埋五轮真功嘅歌曲为我哋打开三小时序幕。黄沙万里，唔知大家有冇呢一種嘅感覺咧？就話而家咧嚇呢個疫情咧咁叫做都叫幾嚴峻嘅時候咧，每一天咧，當你擘大眼發覺自己仲係健健康康咁啊，已經係非常之感恩啦嚇。咁啊，就算有少少嘅唔順意啊，或者啲小病痛咧，都會覺得嗯好小事啫咁樣，我就會有呢個感覺。 冇錯，即係相比你話，就算你身邊有人有事嘅話，你都會好擔心嘅。咁啊，都希望嘅就係所有而家唔舒服嘅朋友嘅話咧，都希望佢哋早日康復啦。 嗯，冇錯冇錯嚇。咁啊，希望馬老師亦都快啲好翻啦。好啦，咁啊，其實咧人。只要你嗰个叫做要求唔好咁高咧，好多时咧能够有啲咧你意想不到或者人都觉得哇咁犀利嘅啲小故事嘅咁啊，网上咧就话日本啊，马老师有一个咧类似你咁样好有性格嘅个样嘅男子咧吓。即係好靚仔啦嚇，意思啫嚇。咁呢个男子咧接受电视访问，咁佢系一个普通嘅叫低收入一族。 系， 即系佢有份工嘅，但系就唔高嘅吓，普通嘅工作。咁但系咧，你知唔知佢有几多钱嘅 储 蓄咧？喺银行，即系而家吓，唔系以前。 港币啊嘛。 嗱，同埋佢冇中过乜彩物彩啊，即系嗰啲咩巨奖啊乜，完全系佢用两只手赚完， 储 翻嚟嘅。你估嗱咁，当然你又唔好，你又你。 个男士 几多岁啊？个男士 佢又冇讲，我睇样应该系40多岁啦。嗱、哦，你又唔好讲估嗰啲咩几亿万， 嗯， 冇可能 系 吓。嗱，佢咁我嗱，首先我话俾你，佢每年收入吓，每年收入30万， 嗯，港 纸，即系大约每个月20000零， 差唔多啦， 咁上下啦，系啦， 咁都算系几好噶啦噃， 系啦，咁样咯，咁你觉得佢会储到几多钱呢？ 200万 港币。 系 唔知， 我估800万港纸， 咁又冇 嗱。 其 实 如果佢以日元啊 yen 嚟计咧，系1亿， 哦， 一亿等于700万到啦， 系咯，差唔多啦， 700万到啦。咁、 okay 啊、就问佢点样可以储到呢一个数字咧？咁嘅样吓，访问佢啦。咁咧，佢话佢虽然有结婚，但目前咧就一个人住，咁佢冇解释啦，即系可能分咗居定唔知 有结婚，但系一个人住啊？ 可能分咗居啦，系啊，唔知佢就冇讲，系啦。佢、 okay、 透露咧自己咧都唔算系好节俭，不过佢话佢有一样嘢叫物欲好低，即系话冇乜买嘢嘅意欲嘅，冇乜买嘢意欲嘅。佢、身上嘅衫全部着10几20年嘅啦、 嗯， 包括佢有一对鞋咧，着咗30年嘅啦。你哋有冇鞋着多过30年？ 我有， 梗系冇啦。 系啊，3个月我已经觉得好长啦。 唔系3年已经好顶磅啦。 喂，首先除咗你个人有冇物欲，有冇鞋可以顶你30年咧？ 嗱，应该咁样讲， 着到30年唔烂。 如果你话系揾嚟做 collection 嘅有。因为我有一啲嘅高踭鞋，你买嘅时候其实系好贵嘅，但系系做嘢嘅时候着嘅，亦都做得唔多。系、可能我有一对咧，哇，好靓噶，成个高踭鞋嗰、那个高踭鞋嗰个鞋身咧系镶满晒嗰啲好似钻石咁样嘅， 系 订做嘅，系啦，系订做嘅，咁系斗领踭嘅。咁你着咗之后嘅话咧，个人又高啲啦，又靓啲啦。但系问题系佢好辛苦。你着完之后，我基本上你系唔识再行噶啦，唔可以行路啊，只可以企喺度嘅啫。咁呢一对鞋咧就永远 轮椅嚟，轮椅、 都系置于高阁嘅。当你要出席一啲真系好隆重嘅，同埋嘅就系只系企喺度靓靓啊，着住件晚礼服啊，仲要睇唔到脚啊，咁嗰啲嘅啫，你就会着啦。但系着完之后嘅话，你真系要 休息一轮， 你要休息几日啦。 知啊知啊， 只脚趾系好痛噶。 最惨就系你嘅痛嘅表情唔可以露出嚟， 冇错， 你仲要眯眯嘴笑， 扮靓、啊，明唔明啊？哎呀！呢对系有咯，我谂都起码有成20-30年噶啦。 我谂，都有咁耐啦， 有咁耐，冇错。同埋鞋有一样嘢好、啊，嗱，如果你话衫咧，你仲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肥咗，你着唔到、啊。 嗯， 但系鞋你唔会啊嘛，你有冇留意到？ 系 啊， 但系 你个 size 唔会变噶嘛。 但系佢嘅 嗱，我哋嗰时咪讲佢啲皮咧会裂嘅，你摆得耐唔会裂嘅咩？即系唔会 啊！ 岁月唔会令到佢自己流 血。 你对鞋真系好靓。 佢最多嗰啲闪闪闪嘅话系冇咁 bling bling， 冇咁 bling bling， 冇咁 bling 咯。 系啦，嗱，佢嘅衫啊鞋啊，全部都系十几年啦。咁样对鞋有一对系三十年嘅啦。佢话点解啊？因为非常喜欢咁样。另外咧，呢一个我都唔意外嘅，佢仲用紧2007年，即系佢离而家几多啊？ 嘅手机 十几年啦嘅。最经典嗰啲手机咯，即系 N 字嗰只啦，系最经典嗰只手机啦，咁样样。咁啊，去到咧，好啦，去到佢屋企，咁好精简啦，冇咩特别家具啦，即系有嘅，但系唔会多咯。 嗯， 好啦，最令到摄影组觉得奇怪就系打开冰箱，冇嘢嘅，冰箱系冇嘢嘅，因为佢尽量 佢唔会囤积， 唔会买第二日嘅嘢，只系买当日嘅嘢。 几好啊，仲好环保添啊，我觉得。 你会唔会啊？ 如果我屋企住喺唔系咁样嘅地方，我会真系。 喂，你都会有头晕身庆啊，唔想落街嘅一日噶。 咁唔系嗱，我见过咧有一啲女仔啊吓，即系点解一定要住喺嗰啲咩咩嘅上盖咧？佢就话因为一落街我就有嘢食， 有人买， 我可以食嘢嘛。同埋我真系见到佢哋嘅雪柜系冇嘢嘅，单身嘅女子，系、 我 谂 如果我雪柜冇嘢咧， 我唔会煮啊， 我会好惊咯。 同埋你有冇见过而家有好多嗰啲即系蚊型嘅单位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冇厨房噶，系、啊，连个厨房或者个雪柜啊，佢只系得一样嘢嘅啫，净系得一个 pantry， 同埋嘅就系上边佢只系得一个咖啡壶，同埋嘅就系一个微波炉，系咁多啦， 或者个电磁炉咁， 系啊，电磁炉都嫌佢大。 马老师啊！你以前咪试过一个人西贡住嘅？我分享一下，我以前试过一个人住一间好细嘅单位啦。咁嗰时想试下一个人独居嘅感觉。咁咧就都因为手头紧啊，正如你琴日问我哋有冇试过穷嘅日子咧，我试过啦。咁嗰时又心红，我想自己租个单位。咁但系你又要租单位，你又冇乜钱啦。咁于是咧就书柜都唔舍得买啊。所以每一样嘢食完，即系买翻嚟食唔晒咧，一系就抌，一系就系咁食咗佢为止，食晒佢为止，因为冇得雪。 系 咁我都经历过嘅。 嗱，但系咧喺我哋继续讲我哋嘅嘢之前啦，我哋要讲嗰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吓，就系、是、环保大道往工业村方向咧，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咧系有车辆翻侧嘅，全线系封闭，而家咧喺现场咧系非常挤塞啊吓，龙尾咧塞到呢个清水湾半岛噶啦，现时所有嘅车辆咧只能咧就系右转入去呢个骏逸街嘅啫，请大家留意啊。 好，知道啊，咁我哋嗰阵时真系试过嘅，即系唔想，其实唔系冇，但系唔想嘥个钱啊，咁啊住咗先啦，咁样样，啲嘢咧就真系即日食。食得晒就食唔晒咪抌咯咁样。最记得买个西瓜，鬼咁大喎，死啦冇雪柜都要食埋佢。咁心 你一个人买一个西瓜。 系啊，唔系我买半塞啫，咪有啲切开一半嘅， 系冇错， 搵个羹咁样，就系最后都顶唔顺，都系要买翻个雪柜咯。咁咯，系啦。咁啊，讲到日本嘅悭钱男啊，咁个雪柜咧就冇嘢嘅，因为佢咧唔想堆积嗰啲食材，咁所以咧就系当日买当日食咁样咯。咁所以就悭下悭下就嗱，佢咧就一年咧就30万港元啦。咁啊，扣掉一年嘅生活费，即系用咗80000蚊到。于是咧一年就可以储22万。佢持续咗33年。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呢一个 有咩用咧？ 呢、这、一个人直系连旅行都唔去噶咯噃，即系咩都冇噶咯， 好重噶咯。 系啊， 我最后想讲嗰个 point 就系话咁样快唔快乐咧？同埋好似阿 马 老师话斋，你储咗啲钱，而家用嚟做乜咧？你都唔用，即系你都唔玩嘅。 系啊，亦都有人讲过啊嘛，就系、是、话如果钱唔使嘅，嗰啲唔系钱嚟噶嘛。 唔系你嘅钱， 你要使先至系钱嚟噶嘛。 要花咗先系钱咯。 系啊，你要快乐噶嘛。 系咯、 啊。好，咁佢都叫做到得到啲嘢咯。咁如果你话讲翻就自己一个人住咧，我谂喺日本咧，食嘢方面嘅话系会比较容易好多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仲记得嗰阵时候，我哋仲可以飞日本咧。喂，你唔知点解嘅，佢嗰啲便利店里面。啲便当啊，佢嗰啲咩嘢系手卷啊，又或者系嗰啲咁啲嗰啲叫话咩啊饭团啊咁样咧，都好好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可能又要睇下地区性，即系唔同嘅地区嘅话，好可能嘅。你一个人要去悭钱嘅话，那个方法嘅话又可以有唔同咯。 嗰阵时有一个半系笑话，咁大家听过噶啦。你话啊，你想唔想长命啊？想啊，咁样嗱，你由今日开始咧，早瞓啦，唔好食零食啦，唔好饮酒啦，唔好咩啦，唔好咩啦。所以一轮之后。 咁要咁长命做咩啊？咁可能喺度问问，系啦。咁即系呢个只系一个笑话啦，咁样。咁但系对于日本男嚟讲咧，就系话，哇，咁佢储咗好多钱，但系原来佢三十几年咧系净系咧，即系用咁嘅方法过活。咁你又愿唔愿意咧？ 所以每一样嘢嘅话，唔好净系睇一边，嗬、嗯。你净系睇佢有好多钱嘅话，但系佢快唔快乐咧？又或者理得唔得咧？ 佢可能快乐嘅，系但系理得唔得？ 但系我系未必适合每一个人啊嘛。 我都唔啱我，系啊，我太太又唔喺身边，咁结婚嚟唔好意思。 冇错啦，喂，好啦。十点半先啦，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預算案提出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的欠租商戶採取法律行動，為期三個月，最多可再延長三個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有關建議公布後，聽到包括業主和商戶租客的意見，當局在草擬法案時會研究有什麼地方可以優化。許正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租户可能有短期財困，業主亦可能要用租金交付銀行的按揭或融資等。當局已經和金管局商討，如果因為租客給不到租金，導致業主給不到按揭，會有安排。聽眾梁女士致電節目表示，自己78歲，節省金錢買了一間小鋪收租，批評當局是將責任交給業主。同樣是業主的聽眾張先生說，自己沒有打算向租戶追租，但是反問為什麼要立法不准業主追租，又指銀行不會不向業主追按揭，當局應該要更貼地。發展局下個財政年度會推出13幅住宅地，估計可興建大約8250個單位，另外會推出4幅商業地。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最重要是持續穩定推出土地，這一兩年覓地工作相當艱苦，相信再過兩年的情況會較好，因為有比較具規模的新發展，例如東涌填海和擴展區、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到時土地會陸續推出。至於明日大嶼計劃，黃偉麟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有關交椅洲填海預計有1000公頃土地，顧問正是研究，希望今年第四季有精准的填海範圍。對於坊間提出公司營合作或發債等，他說各方提出起碼有6至7個方案，當局正是研究，希望第四季提出方案和社會討論。俄羅斯向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分別對俄實施新制裁。美國總統拜登說，俄羅斯總統普京會在國際舞台上被人唾棄，任何縱容俄羅斯赤裸裸侵略烏克蘭的國家將會蒙上污點。被問到會否要求中國孤立俄羅斯，拜登說現在不準備評論。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對於中國以至是任何國家，現在是他們選擇站在歷史哪一邊的時候。他說國務卿布林肯今個星期曾經就烏克蘭問題和中國外長王毅交談，總統拜登亦當然願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話。俄羅斯和全球多國爆發示威，抗議俄羅斯向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大批示威者無視當局警告上街，高叫不要戰爭等口號，並舉起標語。國內超過50個城市亦有人示威，有組織說超過1600人被捕。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幾十名示威者在俄羅斯大使館外揮舞烏克蘭國旗，高叫停止侵略的口號。英國倫敦有幾百人在唐寧街外集會，要求政府向俄羅斯採取更多行動。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里、德國柏林等地亦有反俄示威聲援烏克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 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93点，跌8点，成交金额5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0点，升2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2.2；恒生中国企业81.86，升4.6；美团175.8，升5.6；阿里巴巴104.8，升9；盈富基金23.06，冇升跌；汇控53.55，跌2.6；药明生物65.75，升4蚊；友邦保險81.55，跌2.5；小米集團14.72，跌2.4；快手88.1，升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8，日元115.3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人民幣6.319，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6,353點，升382點。港金報17,810蚊，跌2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3.1美元，卖出1,91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环保大道啊。由于有车辆翻侧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水湾半岛啦。咁车辆去到呢一个位咧，全部都要右转去骏逸街啊。重复多次啦。就是由於有車輛翻側，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對出需要全線封閉，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清水灣半島啦。咁啲車輛去到呢一個位咧，全部都要右轉去進入街。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而家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一段慢車。另外油麻地的庙街由于有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一段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Radio 2，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儿童风湿病学会委员会成员蒋佩琼医生， 啲风湿病嘅病人咧，佢用紧嗰啲药咧，因为系令到个免疫嗰个能力咧，系低咗，咁变咗当我哋只疫苗打入去嘅时候咧，佢制造一啲有记忆嘅抗体个能力咧，亦都有机会咧系差咗嘅。譬如一啲比较重少少嘅即系会影响个免疫方面比较多少少嘅药物，譬如啲环泡素啊，或者啲环磷酰胺啊呢一类嘅药物咧，医生咧就会建议个患者咧，可能喺用药方面咧就会调息嘅，即系譬如我打完针之后，我需要停几耐嗰只药咧，或者我打针之前系咪需要停一停用嗰只药咧？咁所以亦都有个说法咧，其实喺一啲我哋叫 moderate 或者 severe， 即系一啲中度或严重个身体个免疫嘅能力係下降啲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咁佢有機會咧係需要第三針嘅疫苗咧，去令到佢嗰個免疫咧係加強翻咁樣樣。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成日听到人嚟讲要食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但系有啲人话水果又唔系随时食得，究竟系唔系咧？ 就算你十二点钟夜晚食个水果，同朝头早食嗰个水果，嗰、那个水果嘅营养素都系一样嘅啫。如果你唔系话食一个超级大量或者一啲果糖好多嘅水果嘅话，其实个影响就不大嘅。 要继续跟营养师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十点四十一分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马老师。 喺度 系啦，精神啲吓嗱，咁我唔知而家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冇边位揸紧车或者系驾驶人士或者学车啦，即系报咗名就未学嘅或者学紧嘅咁啦。咁据闻疫情底下咧都多咗人学车嘅，因为咧好多人咧就谂住自己有架车咧，咁啊减少喺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咁啊有一篇文章佢叫学车学不到的礼貌吓咁样，咁啊大家可以听下，即系你又觉得同唔同意啊？等等啦，其实来源咧就 系、是、学车嗰个人嘅礼貌， 诶、即系揸车咯，揸车即系话学车嘅师傅，佢教你点揸车啫。但 系 有啲 学唔到嘅礼貌， 佢未必会讲，佢可能会讲，但未必会讲吓、我唔敢话个个师傅都唔讲。 我有冇讲过啊？我嗰阵时候嘅学车咧，唔系喺驾驶学院嘅，我系喺出边嘅咧，就系、是、啲师中嗰啲学车啦。师中啱唔啱啊？ 师傅咯，私人师傅， 师傅私人教授嘅、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我嗰个师傅，因为佢一上车，佢话我乜嘢都未教你之前嘅话，我一定要话俾你听，你而家揸住架车系揸住一个武器。气出街，你系会撞死人嘅，所以咧你必须系要每一次嘅就第时，如果你真系能够考到个车牌嘅时候嘅话咧，你记住你有呢个责任，系啦，就要用心揸车。佢好有型噶呢一个老师傅， 冇错。嗱，其实咧呢一个学车学不到的士咧，即系或者礼貌咧，佢有两样嘢都系同一个道理嘅啫。第一。佢话如果你两线入一线，嗱，隧道前好多时两线入一线嘅，佢话要拉链式，咩叫拉链式知唔知啊？即系呢一条行，诶呢一条线下一架，令到呢一边下一架， 左右 拉链嗰个冚翻埋嗰个，就唔好咧。有啲人咪。即系急死贴前面，遮埋入去嘅。 系啊，梗系啦。咁咧就惊死让咗你之后，佢唔抵啊。 系啦，就系冇礼貌啦。 系。 咁另外咧就小路出大路，咁大路好多车嘅。人哋让完你小路一架咧，你冇飙埋出去噃，因为咧佢已经让咗一架啦，理论上到大路行噶啦，所以佢系讲紧同一个道理， 都系讲紧礼让嘅嘢， 都系礼让。 总之就系有人让咗，你就要让翻人。 冇错啦。咁另外咧，佢话咧，如果你揸车时快时慢咧，又成日乱踩 brake， 有啲人奇怪噶，任何时候都中意踩一个 brake， 踩一个 brake， 你会令到后边咧。好难跟啊！即系唔知道你做乜。 我知系啊，我系会有个咩情况咧？我就系会系塞车嘅时候咧，我就会咁样啦。因为我唔知点解嘅，就系、是、前面行得嘅话，我就会踩好大啖油。咁跟住你去到前面嘅就觉得诶冇得行咯，咁又唔系即刻踩 brake 咯。 所以你要 嗰日我有人同我讲过嘅， 睇多一步咯。 系啊，因为我试过有朋友咧，就系喺我后边啊，跟住同我讲，佢就话：点解你成日都系踩 brake 嘅？成日就系踩好大啖油，跟住踩 brake， 踩大啖油，踩 brake。 同埋对架车都唔好噶，咁样 对架车唔好之外嘅话，其实你都去啲油都去洗洗得好快嘅。 系啦、啊。同埋佢個 point 就係你令到後面跟你嗰個咧會跟好辛苦， 唔知你想點啊嘛？ 係啦， 知道。 咁呢個有陣時咧，如果你出路出小路出大路咧，人哋斬兩下燈咧， 其實叫你出啦咁樣樣。 我成日都係唔知點解嘅。 燈咧都係一個 signal 啊，出啦咁樣。 哦，即係佢讓你嘅意思係咪啊？斬兩啊，斬 兩。佢話唔到俾你聽嘛，咪斬兩啊燈咯。 佢又唔想 boot 你啊嘛。 係啦，錯啦。 原來係咁嘅意思。 咁啊，每個月咧啲車胎要打下胎氣，咁呢個大家都應該知嘅啦嚇。咁同埋咧，前面如果要見到慢車或者見到意外咧。你最好打一打四火灯，唔使打好耐嘅，即系戳戳咁样几下，即系喂慢车， 示意后边 系啦，因为有啲人揸得好快咧，会嘣一声就撞埋嚟噶啦吓。咁同埋咧，如果人哋让你，你过咗线之后咧，一系你举一举手话 thank you， 多谢。 一系知唔知系咩？打 一 打四火灯，打一打四火灯， 一个飞吻咁样。 打一打四火灯， 飞吻佢睇唔到啊。 系啦，四火灯有时都代表住 thank you。 哦， 即系你过咗，系入咗佢条线啦。咁你打一打，突突咁即系话 thank you， 冇错，呢个都系一种嘅礼貌嚟嘅。 哦，我真系唔知，原来死火灯系有咁多用处。 嗯，我都系冇乱打。 我以为死火灯就系得死火啦， 咁真系死火啦你。 我今日直头要着晒我嘅死火灯啊！死火啦！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医生， 等入住医院的期间咧，环境嗰度尽量确保空气流通，可以用稀释的漂白水或者酒精去清洁屋企嘅环境，确保喉管嘅畅通啊同运作正常啦。如果屋企真系冇咗个专用嘅洗手间咧，可以喺每次用之后咧，用1:4稀释嘅漂白水去清洁嗰个马桶同埋洗手盆。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网上情缘，你在哪方？好耐冇执过我个书柜啦，今日执执下，突然之间喺本书嗰度 贴咗张相出嚟。我呆咗咁望住呢张相，几突然之间翻返好耐好耐以前嗰日。仲记得嗰日落緊好大雨，我去到平时约开佢个公园，佢话有嘢同我讲。但当我见到佢嘅时候，佢只係双眼通红咁俾封信我，然后话： 我听日走啦，你自己保重。 讲完之后佢就走咗。我打一封信，上面只係好简单咁写咗几行字。 同你分手呢半年，我日日都挂住你。我要同屋企人去英国啦。如果有一日你仲想我翻喺你身边，就打呢个电话号码啦。我会每日都挂住你，保重。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力救常身。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网上情缘，你在哪方？佢走咗一年之后，我发觉我真系唔可以冇咗佢，我日日都挂住佢。我打开书柜，攞翻嗰封信出嚟，想跟佢嘅电话号码打俾佢，先发现嗰日原来我喺大雨之中睇佢嗰封信，嗰啲雨水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快到咗十一点钟噶啦，翻嚟咧，一第二个钟咧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嘅， 冇错啦，就会有好多嘅冷知识咧等住同大家分享噶， 冇错，同埋咧十二点半仲有电话号码1872388嘅点唱时间，希望大家今日咧可以参与，一齐咧打电话俾你嘅朋友啦。 好啦，休息一阵之后，一阵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敌人将佢列为头号目标，想透过推翻国家元首，从而在政治上摧毁乌克兰，呼吁国民保卫家园。他发布全国总动员令，为期90日，当局又禁止所有18至60岁的乌克兰男性离境。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出现一道新铁幕，好像冷战时期一样。美国总统拜登说没有计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形容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彻底破裂。他批评普京选择向乌克兰发动毫无理据的战争，将令俄罗斯变得更弱小，普京将被国际遗弃。拜登又宣布制裁俄罗斯的多项措施，将冻结俄罗斯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制裁措施包括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从事全球贸易，切断俄罗斯为军队提供资金和发展的能力。美国和盟友将限制50%高科技产品向俄罗斯进口，将严重打击军事和航天等领域，削弱俄罗斯在21世纪高科技经济中的竞争力，制裁俄罗斯多间银行，累计资产大约10,000亿美元。不过暂时不会考虑将俄罗斯剔出 SWIFT 的国际支付系统。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冬季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高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55点，跌46点，成交金额6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5点，升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2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1.52升1.2毫，美团174.2升4蚊，阿里巴巴106.6升0.7，盈富基金22.98跌咗8仙，汇控53.75跌2.4，快手87.35升8.5，药明生物65.75升4蚊，港交所393.2跌4，友邦保险81.5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8，英镑10.462，瑞士法郎8.449，欧元5.602，加元6.101，新西兰元5.23，欧元是8.753，每百日元对港元6.7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53点，升382点。 港金报17,81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4美元，卖出1,91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最低塞的地方就是环保大道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啦，因为有反车的交通意外噶，仍然系要全线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百胜角路。咁而家所有车咧去到呢个位，只能够右转入去骏逸街。巴士路线290X 咧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因为有反车噶，咁而家系全线。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百胜角路，所有车去到呢个位咧，只能够右转入去骏逸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290X 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封路方面，观塘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另外大围的下城门道就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车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安泰村、明泰楼、长沙环丽翠苑、丽塘阁、观塘安泰村、志泰楼、上水天平村、天喜楼和长沙环丽翠苑、丽柏楼、丽柏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是慢慢就會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變種病毒，其實就算打了兩劑其實都會是大幅下跌的那個的中和抗體，所以一定是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其實那個保護力呢就會是升回上一個很高的水平，亦都有足夠的水平是保護那個的對付 Omicron 病毒。由 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二台话你知， 呢个好啲定系呢个好啊？唔系，呢个又好似唔错啊！ 咩事咁苦恼啊？ 我唔知点拣好啊！ 香港贸发局可能帮到你，佢哋嘅配对服务提供一站式方案，为环球客户搜寻、物色及筛选具潜质的香港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我都有听过这项服务啊，他们的专业采购团队首先会约见买家，了解采购的要求和详情， 然后团队就会筛选和推荐合乎采购要求的供应商， 最后经团队细心撮合会安排双方会面深入洽谈，促成交易的。 帮买家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一点都不易的， 贸发局的配对服务之所以做得到，是建基于超过50年的外贸推广经验，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买家及供应商联系起来。 啊，既然你对配对服务这么熟悉，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帮手呢？唔使自己一个喺度咁烦恼啊！ 其实我头先烦紧拣边间餐厅嗌外卖啊！ 哦，禁咗你啦，慢慢拣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 O。 二台话你知。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开始咗11:14吓，马小强先生 喺度， 你屋企人揾你，请你去大堂。以前嗰啲公园咪成日都咁嘅，唔系啊，乜小朋友，你妈咪而家喺边度等紧你？ 系啊， 嗰啲招嗰啲， 系啊，因为玩到创晒，唔知去咗边啊嘛。 揾翻你啦啊！好啦，讲住新天气先啦，17度气温，相对湿度61%，大致天晴，暖翻好多啦。可相比前几日吓，咁啊，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不过日夜温差咧比较大嘅。下个礼拜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阿马小强大人，我同你讲，今日做完节目咧，阿 Yui 姐应该会瘦2-3磅到啦。 系啊，好啊， 系啊，因为佢今日做咗 run Yui， 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好似啲酒楼都曳嗰啲僆仔咁样。 你有冇觉得好头晕？ 企喺度，跑嚟跑。 有冇跑咗1公里啊？ 差唔多啦，我谂加埋应该有2公里。 跑嚟。 今朝早都系跑上跑落， 好多嘢要张罗吓。 系啊， 因为希望咧，大家听得开心吓，马上开始。 好。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嗱，呢个系第一个 round 啫，跟住到阿李博、李博士同埋阿 黄博士啦，同埋有马博士、黄博士啊，今日有 系啊，斌博士 系咪讲啲咩嘢噶？ 冇所谓， 有啲黄色嘅嘢 系啦， 好嚟啦噃，梁博士， 同埋我哋今日都会有个嘉宾嘅，咁啊一阵间喺最另外一个半小时先介绍啦， 犀利啊！ 啊，好 嚟啦，今日出题 问嘅问题。就是咩咧？ 动物题系咪？ 唔系，我今日转转话题，唔问动物题啦。 因为咧， 我要向阿黄博士学习。黄博士系一个博学多才。 冇错。 吓， 系啊，古今中外，任何学识嘅话都难到。 估估下学古文啊嘛，所以我今日就系估估下，就估下知唔知啦？大家听过呷醋未？ 有。 呷醋系咩意思？ 呷醋咪就系、是、啲女朋友系啊， 唔开心啊， 见到个男朋友同其他啲女仔倾偈嘅话，我嬲啊！咁样 即系基本上，大家都对呢一个名词好熟悉噶啦，系咪？就算任何嘅年纪都，你唔好呷醋啦，咁样都经常会用挂喺后边。点解呷醋有呢个意思嘅咧？呢、一句名词从何得嚟咧？四个答案发生喺唐朝时候。第一个答案，唐朝时候有一个大官想纳妾，他的夫人不准，最后他死乞，夫人就说了，好啦，面前这一程醋你喝晒他，我就给你纳妾啦。 咁嗨。 哇，好正喎，呢个故事。 第二有啲相似㗎。第二就是唐朝时候这个大官想纳妾，他的夫人不给，个妾事哀啦，给我入门啦，好啊，你个小三啊。饮晒面前啲情醋，我就俾你入门啦。 系， 分唔分到？ 分到。 第一个同老公讲， 老公讲；第二个就同小三讲。 冇错啦。第三，原来唐太宗为佢嘅宰相纳妾， 即係幫佢個佢個下佢個下屬啊。 咁得閒，林太宗， 幫你取個妾侍啦。咁點知 活落油？ 佢嘅夫人唔準。你嘅皇帝係點啊？我唔準佢娶。 哦， 唐太宗好毒啊，俾佢毒走你。你一系俾佢娶，一系饮咗佢啦，咁样。 点会咁无聊啊？点得闲搞呢啲咁嘅嘢啊？唐太宗。 但系佢个夫人又劲、啊，饮咪饮，惊你啊？拍晒。原来系醋嚟嘅，吓佢啫。好，最后唐朝时期，有一个卖醋嘅商人，静鸡鸡立妾，点知佢夫人大兴问罪之师，最后要一众街坊面前跪喺度饮晒成程醋，佢个夫人先息怒。 OK。即都系饮醋噶啦， 都系饮醋， 系啦，都系饮醋。 第三啊，瑞， 点解咧？博学多才嘅 女唔系，唔好咁讲呢啲嘢，因为女人先呷醋噶嘛。即系如果个你身边个男人带个女仔翻嚟你屋企，然后一齐玩煮饭仔，你会呷醋噶嘛？ 男仔唔会呷醋嘅咩？男人都会呷醋噶。 但系我觉得呢、这个即系唐朝嘅年代，应该系女人呷醋先啩。 唔系，同埋第二嗰个答案都系女人呷饮醋啊。 系啊， 叫个小三饮啊。 你讲饮醋 啊嘛？系 啊， 小三饮啫嘛，个老婆。 我觉得小三饮嗰个可能性会比较低，因为其实通常以前嗰啲小三嘅话都系好隐形嘅。 嗯。 好，唔会咁够胆嘅就话俾人听，我系小三，系咪？ 系啊。 冇咁样嘅。 啲丫鬟都有一个系小四、小五咯。 系 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 其实以前我觉得应该会多啲人娶妾侍添啊，系咪啊？ 嗰阵时系得噶嘛，而家就话重婚啫。 系啊， 嗰阵时 我印象中我细个有个亲戚都有两个老婆嘅， 系啊， 同一间屋住 嘅。系啊，我有嗰啲长辈都有噶， 系啊， 系啊，有两个老婆噶，系啊，即系大细妈咯。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咧，嗱，不如咁样啦，我哋呢个就系即系扫除剔除法啦。我觉得 B 我唔会拣嘅。 系 咪？即系 B 啊 ，B for boy 啊 ，boy 我唔会拣嘅，系啦。咁至于你话即系第一个立妾嘅话，要个老公饮咗之后嘅话就俾，点解咧？ 我觉得，因为唐朝都系男权至上啊嘛。 系，但系唐朝比较豪放嘅、啊。 唐朝豪放女喎， 系喎， 豪放女喎，好低胸噶喎， 方玲正嗰套戏， 系啊，冇错，会唔会咁样 ？P 图咪得咯 ，P 走晒啲低胸咯。 嗰阵时候冇 P 图啊嘛，黄博士， 黄博士开始乱噏嘢， 系啊，你搞错咗啦，你食错咗咩药啊？ 你食错咩药？过咗期啊嘛，嗰啲 应该系春天嘅药。 我都估你应该系啊，系嘛，食翻啲夏天噶啦。 哦 ，OK，OK， 喂，快啲啊， 我要等。 巴士站， 你揀 C 系咪？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如果你话嗰样嘢能够流传到去后边，所谓讲乜嘢都话叫呷醋嘅话，应该都系啲比较系系啊犀利啲嘅人会传出嚟嘅话。 由上而下啊嘛，由上而下。 C 啦，咁我哋两个都买 C， 好，派彩， 系 啱嘅。 Yeah， 好嘅，唐太宗嘅故事。佢就叫佢带佢嘛，你饮咗佢，我就唔俾佢。 我就饮俾你睇， 就饮俾你睇。 啊哈， 经原来醋嚟嘅，从此成为一个吓经常挂喺口边嘅叫呷醋啦。 冇错。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可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没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 容祖儿嘅辛苦你了，好啦，系咪啲特别报告？ 系啦，特别报告嘅就系有关于我哋呢个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啊，吓就系将军澳嘅天骏二期黄钻天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咧就系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请大家留意。 你又知唔知由你婆出题？ 冇错，你婆而家嚟啦吓。好，嗱，想问一问咧，呢一个吓犀利啦，我咧就唔会出呢个动物篇，今日想读一读嘅咧就系个小学篇。 嗯， 嗱， 小学篇 冇错。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就系话咧，其实小学咧好多时候都会希望大家咧可以读多啲课外书，系咪？咁、但系会发觉嘅就系有某啲嘅小学咧，似乎咧就系借书嘅借书率啦吓，唔系咁多，因为大家都会中意睇电子书啊，或者有其他嘅嘢睇。嗱、日本鹿儿岛有一间小学啊，用咗乜嘢嘅方法令到图书馆嘅借书率大？增咧，突然间多咗好多啊吓！ 借书有礼物， 冇错啦。嗱，有四个俾你拣嘅 ，A 就系将书脊向内。大家明明即系知道嘅就系本书咩叫书面 书背，即系睇到咩书嘛？ 系啦，我哋而家平时嘅话，我哋系睇到嘅就系嗰个书脊向外嘅话，你唔会睇到系咩书系咪？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冇刺激啊！如果全部啲书脊都系向内嘅， 唔知掹本咩书嚟咯？ 冇错啦，咁系咪有一种嘅就系好特别嘅好 surprise 嘅感觉啦？ 好似嗰啲叫扭蛋咁。 冇错啦。B 就是将书乱放散满一地，等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咧，好似觉得咧借书或者系睇书或者拣书嘅时候都系一种乐趣。 嗯。 C 将你嘅书面向外，书面啊，即系你嗰个封面啊，向外，让小朋友见到个书面嘅话咧，会提高佢哋嘅吸引力嘅。而 D 就是将同颜色嘅书脊放埋一齐，即系譬如系蓝色嘅，佢哋放埋一齐；红色嘅放埋一齐，黄色嘅放埋一齐，整整齐齐咁样嘅话咧，就俾佢有一种嘅感觉咧，会吸引佢哋去睇下嗰本系乜嘢书。 我估第一 个 系， 我估第一个即系将个书脊向内入边，即系等你掹出嚟先睇到，有一个叫扭蛋心理，因为细路仔真系好中意扭蛋嘅，有时咧无端端扭埋晒咧，样样嗰啲，但系佢都会继续扭嘅。 佢哋中意玩啫嘛， 系啊， 其实佢想玩啫嘛。 明白， 马先生。 嗱，我拣C 书面向外，因为好多书局咧。入門口嘅地方咧，都係將所謂叫豬肉台嘅，就係將最 hit、最 current 嗰啲新書咧，就擺曬喺度，書面全部向上嘅。所以咧，根據我圖書館圖咗82年嘅經驗咧，我就揀 C 將書面向外係咪？ 冇錯， 有人答中嘅，正確嘅答案係。黄博士，冇错， 犀利，黄博士。 原来只需要将书面向外咧，原来书面咧系好大嘅吸引力嘅，就算对于大人都系一样噶。咁样嘅话就会令小朋友能够见到个书面嘅话，觉得几得意。就算嗰个题目， 佢都好牙定咯。 冇 错，即系佢所有书都要向外，咁即系话占嘅空间。 你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啦，梁博士，就是、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大家都会觉得嘅就系咁样动起佢嘅话，你见到书脊就已经得啦。但系对于小朋友系唔 work 嘅，系、佢一定要睇到嗰啲书面嘅话，同埋你睇下啲小朋友嗰啲儿童书，全部都好得意噶嘛。咁、样嘅话，佢哋会因为嗰个公仔吸引，佢、就会借翻。 黄博士，你今日连中两元啊，犀利啊， 好劲啊吓！ 到你出啦，时间 好湿碎嘅就系呢啲系应该。 我知， 唔系，我觉得你应该长期食而家嗰个女。俾医生开俾你个药， 冇事都要食，继续每日 要去见佢， 早午晚三餐。 好，到你啦。 好嗱，又系啲关于中国嘅题目，文化题目。嗱，每个年龄咧都有个形容词嘅，形容一个少女啊，34岁，古时嘅时候会用乜嘢形容词咧？一总国，总系总经理个总，国系北国个国。B 是弱冠，弱冠之年，弱是微弱，冠是冠军， 快啲啦要， 是豆蔻，四是破瓜， 豆蔻， 豆蔻， 真系， 豆蔻年华， 啊啱啊两位都， 啊 都劲啦。 唔系跟得你学，跟得你学嘢 多 啫。我哋咁好嘅老师， 系 咪？ 系。O K， 咁啊，你同你继续玩下。弱冠系指几多岁啊？ 弱冠系指几多岁啊？ 再细啲。 弱冠系 三四岁。 七八岁？ 唔系，弱冠系用形容男士20岁就叫弱冠之年啦。 吓、啊，但系20岁嘅男仔用弱冠会唔会太过？即系好似留咗啲弱冠、啊， 但系个冠系咪就系其实佢要戴帽啊？ 但 系 佢弱、 啊， 即系微弱嘅弱、 啊， 虚弱嘅弱、 啊。即系你要系啊，而破瓜咧就系16岁，因为中国 系 个瓜拆开两边咧就系八 即係兩個伴啦，加埋就係16歲啦，就係咁嘅意思嘅。 哦， 係啊， 哇， 係 黃博士果然學貫中西嚇。 總角咧，總角咧， 係總角係咩啊？ 總角係比較細啲嘅，8歲就叫總角啦。 但係點解叫總角嘅？係 咪誒扎兩個雞仔啊？好似個角咁樣。 係啊，係 啊， 總 係 扎兩隻雞仔。 係 啊， 係。 哦， 係邊個發明㗎呢啲名詞？ 佢咯， 古代人， 咪佢，你咪古代人咯， 咪俾人呷醋啫，呷醋啲一个来源啊嘛，系嘛？ 我要带你去睇我个医生啦。 其实嗰个医生就系我， 佢扮嘅， 系 就系、是、我嚟，你睇清楚啲。 你冇事系嘛？吓， 冇事 冇事，系。OK， 好，你嗰个系咪姓李噶？佢先话佢扮嘅医生，嗰个医生系咪姓李？叫李就香啊？ 哦、我嘛系咪？ 好啦，你唞下先啦。哎呀，哎呀怕你啊，真系。 唞下先，唞下先。 唞下先。 好， 翻嚟咧，我哋系啊， 劲啦。 嗯，仲有位嘉宾啊，嘉宾来自呢个雀仔街啊，养咗雀30年嘅啦吓。 啊哈。 啊，咁啊， 就只雀友系咪？ 雀友嚟噶吓，唔系打麻雀。唔系打麻雀。阿雀友阿杰哥咧会问我哋一啲关于养雀嘅嘢或者鸟类嘅嘢。 good 啦。 其实咧，鸟类咧好多都好聪明嘅，即系唔系净止屋企只狗仔猫仔好聪明，鸟类其实都好了解人，同埋系人嘅。好朋友嚟嘅， 冇错 啊！咁啊，翻嚟咧，我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嘅下一部分电话码1872388，同时间欣都可以打电话嚟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踏入第二日，首都基辅当地星期五凌晨再次传出多下爆炸声。内政部长的顾问说，军方在基辅上空击落敌人一架军机，敌机坠落一座住宅大厦，引发火警。国防部通报，至今摧毁敌人超过30架坦克、130架装甲车、7架战机同6架直升机。海军持续在黑海同俄军交战，空军亦致力驱逐俄军的空袭。俄罗斯军方较早前话，首日任务成功打击乌克兰83处地面军事基础设施，击落5架战机同4架攻击无人机。乌克兰话俄军已经控制切尔诺贝尔核电厂，至于基辅以北的安东诺夫机场，已经再次由乌克兰控制。身处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香港自由新摄影记者表示，当地时间凌晨2:00收到防空警报，预警市中心会受到俄军空袭和其他袭击，呼吁民众到位于地下深处已经用作防空洞的地铁站暂避。由他提供的片段见到，街道仍然有街灯照亮，地铁站内不少民众带同被单和简单的行李，躺卧或者坐在地上休息，也都有坐轮椅的民众到场暂避。他说较早前有不少基辅民众坐车向西边方向前往邻国，估计车龙有几百公里，有正逃离当地的民众向他表示，没有预计过基辅会突然被攻击，感到害怕，也都认为美国和欧盟国家没有真正帮助乌克兰。对于在卖地条款中加入最低单位面积280平方尺要求的措施，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希望帮香港人住好一点，未来减少纳米楼，过往纳米楼主要来源不是政府卖地项目，而是私人重建项目，而大部分私人重建项目涉及改契或换地程序，可以为政府合理合法在条款中施加要求。面对第五波疫情，会否担心影响卖地收益？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卖地收入不是政府的首要考虑，因为推出土地之后要在一段时间才能够满足市民的置业需要。如果太受短期经济波动影响， 就大幅收縮土地供應，再過五至六年後問題會好大，到時亦追唔返。因此無論市場短期點樣波動，賣地計劃都持續穩定去做。警務處國安處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暫控兩名分別21歲和24歲女子，合共一項作出一項或多項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案件上就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在旺角和荃灣採取行動拘捕兩名女子，警方亦根據法庭手令搜查兩人住所和位於旺角的一間店鋪，檢獲一批證物，包括煽動仇恨或煽惑他人違反防疫規例的宣傳海報，和曾經用作發布煽動意圖信息的電子通訊工具。警方調查顯示，兩人都是店鋪負責人，涉嫌在前年十月至今，透過該店的網上社交平台，多次發布具煽動意圖的貼文，包括一些製造仇恨和煽惑他人違反防疫規例等貼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51点，跌咗149点，成交金额7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5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5.2跌2.6，恒生中国企业81.14跌咗2.6。美团173元升2.8，阿里巴巴105.9升1元，盈富基金22.9跌1.6，汇控系53.8跌2.35，快手86.5冇升跌，药明生物64.6升2.85，友邦保险81.2跌6毫，港交所393元跌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8，日元115.2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人民幣6.317，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6,274点，升303点。港金报17,83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8美元，卖出1,91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繼續跟你講環保大道啦。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的，仍然是全線封閉，所有車去到這一段路只能夠右轉入去進入街。現在車龍排到日出大道，受影響的巴士路線 290X 需要改道行駛。重複多次，就是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因為有反車的交通意外，全線封閉的，龍尾排到日出大道對出。所有車去到這一段路只能夠右轉入去進入街，巴士路線 290X 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西行排到去上橋位。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廟街因為 为有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土瓜湾嘅鸿运街咧都系爆水管，鸿运街嘅唯一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屯门公路黄珠路方向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 强制检测公告提提你最新的强检地点， 又会在电台网站社交平台同步直播疫情相关的记者会。 不同语言的抗疫信息关顾少数族裔的朋友，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都听到。 港台网站 outhk.hk/covid19 有齐同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节目，一 click 找到晒。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不论早晚都会陪你一齐抗疫。 出入要平安，最紧要有危机意识。 欣欣，我觉得有个男人跟住我啊！我而家喺六座闸口附近，我唔敢入嚟啊！我惊咧佢会跟埋我入嚟啊！ 妈咪，你唔使惊，我而家即刻落嚟接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阿卡赵慧珊饰演的邹嘉欣能不能够安全地拯救到她阿妈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伴你危急中展翅。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啦，11点08:00啦，咁我哋咧三个啦，马小强 喺度， 回咗嚟啦吓。之外咧，我哋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嘅嘉宾版。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请到雀仔街杰哥， 杰哥， 喂，早晨，杰哥。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系啦，阿杰哥，系啦，你系养雀几多年啊？记唔记得啊？仲， 我谂大概。就是、有賣有養30年到啦， 30年哇！結果而家周邊咧完全係嗰啲雀林一樣啊， 冇錯， 雀林高手啊， 係啊，雀友啊， 雀王啊，簡直 雀王。好，咁啊，結果今日帶嚟嘅問題咧，不如嚟第一條先啊，好唔好？ 哦，好啊，嗱、啊，我想問下啲聽眾，嗱、啊，世界上智商最高嘅鸚鵡系边一种呢？ 智商最高嘅鹦鹉， 智高嘅鹦鹉。 但咧，我想问啊，未听你啲答案之前咧，阿杰哥啊，智商高等唔等于学讲嘢叻噶？ 唔同嘅，唔同嘅。 哦，两样嘢嚟嘅。 哦，系啊， 系啊，系啊。 哦，即系其实佢可以系个笨蛋，但系佢讲嘢可以好叻，系咪？哦，咁样。 语言能力啫，系啊。 嗰个 人系咁就好啦，我知啊，我就觉得我绝对系咁咯，我系一个 笨蛋，但系讲嘢好叻咯。马小强就智商好高，但系讲嘢冇你咁叻啊！真系咁样， 真系各有千秋。 笨蛋， 咁但系咧，点知道佢智商高啊？系咪你科学家做过啲 test 噶？ 系啊，因为而家世界咧都测试过嗰种鹦鹉咧， 就佢係列為十大聰明嘅雀鳥嚟㗎。 咁、智商高咧會有幾高啊？我見啲人形容咧就係等於四歲啊，咩兩歲啊，六歲，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咁嘅對比即係等於人嘅幾多歲嘅智商啊？如果係咁聰明， 佢測試咧就係、是、測試佢嗰個智慧咧，佢、啲大學測試過咧，佢比長臂猿咧仲高過。 哇！長臂猿都犀利噶咯喎。 係啊，咁 識 得做啲乜嘢啊？佢可以係 啊。佢譬如而家佢偷嘢食咧，出去偷嘢食咧，佢好好孤狡噶咯，嗰種 叫 孤 狡。 係啊，孤狡力就好強嘅。 係因為有啲指標噶嘛，即係譬如啲指標就話，即係動物點樣為之咧，就智商高咧，就係識用工具啊。係 啊係，揾支棍仔呢啲。係 啦，咁樣咯。 好 ，OK， 好啦， 有咩答案？ 有四個俾我哋揀，有咩選項 ？A A 咧就係非洲灰鸚鵡。 非洲灰鸚鵡係。 B 咧，雀羊鸚鵡。 咩話？ 雀羊， 雀羊鹦 系点样样噶？雀羊鹦鹉， 雀木嗰只 哦，雀羊鹦鹉， 雀羊鹦鹉 ，OK 吓 ，D 咧就系金刚鹦鹉， 系 D 咧就系葵花凤头鹦鹉。 嗱，我净系知道咧，金刚就系好好靓、好大只，不过都好嘈嘅，叫起上嚟哇哇嗰啲最嘈嗰啲， 好似 系啊，系咪啊？系咪啊？杰哥，金刚好嘈嘅。凤头听我都好好叻嘅，凤头就 凤头系咪全只白色，跟住个 头有啲 冠系黄色嘅嗰只啊？ 系啦系啦， 哇！嗰只超犀利，聪明噶。我以前有朋友有养过一只，系啊， 小跳舞噶， 识系啊，识跳舞噶，识咁多咕咕。 系啊系啊， 哦系啊系啊，好似 high 咗咁样。 系啊，所以我好中意佢。识听音乐 ，OK， 就系呢个非洲灰鹦鹉，第二个嘅就系 雀羊鹦鹉， 跟住就系金刚鹦鹉，同埋嘅咧就系白色嗰只 凤头 鹦鹉。 我拣 A 杰哥。今日咧，阿马小强手气好，我跟佢啦。 其实我都有听讲过，我会系 choose between A 同埋 D 咯。 冇错， 因为以我知道嘅呢两样都叻噶。 冇错， 灰鹦鹉啊， 我哋都拣晒， 三个都系灰鹦鹉， 啱唔啱啊？ 系 B 先啱嘅。 哎呀！ 哎呀，马小强，你累我断缆 啊！ 点解嘅？我真系 我累啊！ 我唔系好认识呢一种。 呢只雀羊鹦鹉咧，一般都唔系饲养嘅，但系佢个智慧咧，已经俾系列入咗世界咧十大智慧鸟之中嘅十大噶啦。 哦，但系 佢个学名叫做海鸦。 海鸦，但系香港有冇人养嘅？呢个鸟类 冇噶， 哦，野生嘅， 所以少啲人知咯。 哦，不 过亦都因为佢聪明捉佢唔到， 冇错， 佢智慧好高噶，系啊， 系咪其他嗰三样嘢都可以有人饲养噶？ 系啊，嗰三样嘢有人养嘅，系啊， 因为嗰三样我哋都见过，哦，其实都聪明嘅， 都聪明嘅， 啊哈， 好，第二条， 第二题， 好，第二条啦，好，咁我想问你，鹦鹉咧系唔适宜食啲乜嘢嘅咧？ 唔适宜系咪？ 唔可以 食得咩嘢？好，蔬菜类。 蔬菜嚟嘅 ，OK。 系咁，我 A 香菇 ，B 辣椒， 系 C 红萝卜， 系 D 百香果。 百香果系咪？ 系。头先你话唔适宜啊，即系不适宜啊？ 不适宜食。 食咗会 蔬果， 食咗会点啊？如果食咗啲蔬果， 哦，如果系严重啲嘅咧，佢会肝衰竭噶，消化唔到。 香菇、辣椒、红萝卜同埋百香果， 我估香菇啦。 百香果，因为香菇有机会会系嗰啲呕出嚟嘅，有啲 我估香菇系啊。马小强， 辣椒啊，辣到佢啊！ 唔会，我觉得辣椒系会辣到佢，会唱歌唱得劲。 系啊，佢哋唔惊辣椒嘅。 啊哈，因为我都真系有见过， 系啊，我屋企都食辣椒嘅。 咁你拣呢个，你拣呢个， 你拣呢个，你拣呢个， 系啊，唔准改，唔准改。 你咁样好使事。 香果。 唔准改啊！我哋话 啊，好啦好啦好啦，辣椒辣椒， 你拣呢个，你拣呢个， 因为头先佢辣食啊嘛，系咪？ 博士啊， 哥。记住，其实我表面是揀辣椒，其实我是白香果。 即是你私底下可以呢暗砍比一分佢，但你都可以不计 的。喂，白香果实啱噶， 白香果。 我你唔好理 我。 我 估香菇。喂，快啲啊，你嚟。 其实我是想估白香果。 咁你咪跟佢咯。 我估白香果。 好，一个估香菇，一个估白香果。答案是 系答案是 A 啊， 系香菇嘅。 耶！ 点解嘅？ 得到一分。 因为咧，佢只鹦鹉咧冇嗰个 消化酵素喺度、 嗯， 消化唔到呢啲香菇嘅，系、 嗯、 啊。 咁其实系咪任何菇类都唔得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系咪任何鹦鹉都唔食得咯？即系。 系啊，基本上系啊。 哦。咩、金菇啊、冬菇啊， 系啊， 诸如此类啊。 系咯、 啊。 消化不良会呕吐。严重就会嗰个肝衰竭咯。 哎呀，真系唔知道啊、哎！你真系果然系雀王啊！ 其实咧，阿杰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其实鹦鹉咧，我睇过一啲文章咧，佢话其实你食乜佢都可以食乜。其实系咪？譬如你食紧鸡髀，你搣少少俾佢食，佢都得噶。其实系咪咧？ 唔系，因为你饲养咗之后咧，佢当你系自己人咧、 嗯。 你俾你食紧乜嘢，佢都想食嘅。 嗯，只不过系咁啫。 感觉上想买食啫。 哦， 有啲系唔食得嘅。 但系鹦鹉系咪杂食性嘅，定系我哋应该？是要小心啲俾嘢佢食噶， 大部分系杂食性，但有啲食物都唔食得嘅， 例如咧，例如香菇咯，仲有 例如香菇啦，同埋嗰啲生果嘅核啦， 哦， 佢唔食得啦， 嗰啲唔系有时会俾啲瓜子， 朱古力啦，譬如你食紧朱古力啊，咁你唔俾得佢食啦，会中毒啦， 哦， 雪糕嗰啲都唔得咯，可系咪啊？ 系啊，唔得噶， 明白明白，好啦，第三题，杰哥嚟咯， 好嗱，第三题就系。有边一种鹦鹉咧？好活泼好动，又好玩嘅咧，好中意同人玩， 中意同人玩嘅， 即系佢好好动嘅，可能玩几个钟头都唔停嘅。 嗯， 系啊， 哇，几个钟。 其实同鹦鹉可以点玩啊？我想问啊，即系嗱，即系我自己养，我都多少知啦，但系当大家未知，系你可以同佢点玩咧？ 即系例如猫咁啊，我哋会可能俾啲羽毛揈下， 引下佢啊，譬如狗仔掉波叫执啊，咁样。鹦鹉可以同佢点？ 佢可以玩到好多动作啊，或者好似系一个谐星咁样，你佢见到你，佢可能会打关斗啊，或者喺地下行啊，拖住个地下行啊，望着你咁样咯， 哦、 会好得意咯。 俾架车仔佢拖咁样住住。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都有啲道具。好啦，我哋有四只唔同嘅鹦鹉，请讲。 系、 选项系 A 折冲鹦鹉。 折冲鹦鹉。 B 和尚鹦鹉。 和尚鹦鹉。 C 海黑鹦鹉。 海 黑 鹦鹉系。 系 D 就月轮鹦鹉， 嗯， 咩话实 月轮月轮月光个月系啦，车轮个轮月轮鹦鹉， 哇， 折冲就系大种鹦鹉嚟嘅， 都系撞嘅啫， 撞嘅咋？嗱，我自己讲少少啦，折冲咧就大鹦鹉嚟嘅，即系算 size 系大翻啲嘅。另外第二个系咩话？ 和尚鹦鹉， 和尚我养紧，和尚咧就好似白鸽咁啊，细只啲嘅。 哦，你屋企嗰啲就 系 和尚， 就系和尚啦，学讲嘢都叻嘅。仲有就系 海黑 都系都算系细啲嘅，可结果可 系 有金海黑，有黑头海黑同金头海黑两种。 嗯， 咁而 月轮咧， 月轮都系细种嘅，所以四只嚟讲 咧，折 冲就大种啲嘅啦。 哦，除咗折冲，咁就搞折冲啦。 咁几只讲嘢都几叻嘅。同佢玩啊！我估海黑，我估海黑。 一个折冲，一个海黑，一个月轮，有冇人中？ 系 有冇啊？结果 系啱啊 ，C 啊。 是诗的海黑的。 是的恭喜恭喜。 但是结果听。 他鹦鹉界都是一个闲星来的。他真的他精力充沛的。他们去玩很久他都还想跟你玩的。 但是听说呢海黑讲嘢反而麻麻地的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咁即係佢 只不過係中意同人玩， 佢中意玩啫。咁會唔會係我哋會 訓練嗰啲小動作都得嘅？ 咁如果咁講法嘅話，傑哥會唔會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咧，可能啲馬戲班啊，會有呢啲咁樣嘅，多數咧都係嗰啲係海黑鸚鵡嚟噶。你會見到佢哋會識得好多唔同嘅動作啊，拉車啊。 可能會揾啲大型啲嘅鸚鵡咯。 哦， 係金剛嗰啲， 太細只 啦。 睇個人 係啦。 其实咧，阿杰哥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第四条啦。不过顺便都讲下咧，我自己觉得养鹦鹉，如果大家想选择一种鹦鹉咧，因为太多品种啦。咁第一你要考虑你嘅 budget 啦， 吓， 因为每一种都唔同嘅价钱啦。有啲最贵嘅鹦鹉，而家市面上大概几多钱到啊？阿杰哥， 买 得到，买得到嘅， 买得到嘅。几十万都有嘅。 哇 哇 哇！ 例如紫蓝金刚啦，嗰类啦，系啦。金刚中嘅即系比较特别啲咯， 系 成只紫蓝色嘅，系啦。 如果入门就应该几千蚊都有啦，系咪？即 系入门几千蚊都有噶， 系啊。咁所以大家就要谂下自己嘅 budget 啦。第一，第二咧，觉得你屋企人接唔接受到噪音啦？因为头先我都讲啦，有啲咧系嘈到拆天， 同埋 系。佢唔系净止讲嘢，佢尖叫啊！ 哦，呱呱叫， 系咪啊？环境上真系适唔适合咯？ 系啊， 一般嚟讲，通常都系养啲小型啊、细型鹦鹉多咧比较。 系啦系啦，但 倒翻转咁问嘅话，有冇啲比较静啲嘅咧？ 有，一定有。 如果你咁讲法系嘛？ 有嘅，系啊，小型鹦鹉系比较静嘅。例如啊，太平洋鹦鹉啦， 太平洋 鹦鹉啲嘅，好细只嘅。 哇，太平洋鹦鹉咧， 咁讲咗十几种噶啦。 鹦鹉几十种、百几种嘅太平洋鹦鹉咧，系细到麻雀咁细，仲要细啲添。 系啊，差唔多啦。 系啦，细嘅麻雀咁啦。 我哋成日都会觉得鹦鹉系嗰个样嘅吓，但系就冇谂过嘅就系原来仲有咁多种嘅。所以其实真系咧，好多朋友可以系透过我哋呢一个嘅就系你又知唔知？我有好多专家，我就学好多嘢咯。 阿杰哥，你有冇多一条啊？ 仲有冇问题可以问我哋？好嘢， 问多一条。 好，第四条，有边一种鹦鹉咧个说话能力系？最叻嘅咧， 讲嘢最叻嘅， 系啦， 四个选项 ：A. 亚马逊鹦鹉， 亚马逊， B. 巴丹鹦鹉， 巴丹 ，C. 圆凤鹦鹉， 系 ，D. 金太阳鹦鹉， 金太阳鹦鹉， 第一个系咩话？杰哥。 亚马逊， 我估亚马逊。喂，阿马小强，你留你系啊，失落喺亚马逊嘅时候，你咪见过噶咯？ 有冇啊？ 系啊， 有啊，见过，我同佢 say hello 啊， 系啊， 冇少都同我 say hello 噶。 佢同你 say goodbye 系咪？ 系啊， 我估亚马逊， 我都系亚马逊。 亚马逊巴月同埋圆 巴丹， 巴丹对住巴丹鹦鹉 都系葵花嘅一种， 都系葵花嘅一种。OK， 咁圆凤咧，你介绍下。 圆凤咧就系好细只嘅，有个冠，个面有两个胭脂嗰啲。 彩凤啊，系咪即系彩凤啊？啊，唔系唔系，我记得啦，白色但个面好似搽咗嗰啲小草， 有 胭脂咁样。 我知边啲啦。 咁金太阳咧？ 金太阳鹦鹉咧就同圆凤差唔多大细嘅，大少少咯。 哦，好，咁啊， 色嘅 两个拣亚马逊，我都系撞嘅咋吓？我拣圆凤啦。 好，答案 正确答案系 答案系 A 亚马逊 嘅。 亚马逊鹦鹉比灰鹦鹉更叻系咪啊？杰哥 系啊，因为亚马逊鹦鹉咧个战场咧，佢除咗讲嘢，佢唱歌，唱歌几叻噶， 唱歌 同埋咧模仿人嘅声音啦，同埋佢佢可以听到周围嘅声音，佢学到啦。咁同埋咧，佢同人咧嗰个发声咧有少少相似嘅。 哦， 系啊，其实咧，如果学得叻嗰啲鹦鹉咧，你会觉得好得人惊嘅，好似有个人喺你屋企住咁嘅。 系啊， 系啊，识讲嘢噶，同埋佢学埋你把声噶， 学埩把声噶，系啊，无端端我嗰时曾经有段时间养灰鹦鹉咧，我成日以为我老婆叫我，原来唔系啊，佢叫我， 系啊， 好，即系睇下你介唔介意咯。 系啊，我都有听过，嗰阵时喺屋企都喺外国啦，外国屋企啦，养咗鹦鹉噶，跟住咧佢会识学我阿妈把声去叫我只猫， 系啊， 学人把声去叫只猫，只猫系会觉得就以为个人叫佢， 系， 所以佢真系好劲咯， 冇错，好，今日多谢。 多谢晒杰 哥， 好，长知识，长 知识，多谢晒你， 多谢晒你， 拜 拜。 好啦，快到十二点啦，我哋今日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 18723888。今日我哋有个靓女帮我哋听电话，佢系喺 Canada， 唔该晒。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我醉在清楚，为你捉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 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当麦克阿瑟被记者逼问是不是要准备撤出战场的时候，他竟然回答要扩大战争范围，炸毁鸭绿江大桥。究竟这句说话会不会令战争升级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电话号码18723888，想点奖就可以打嚟啦。 或融资等，当局已经同金管局商讨，如果因为租客俾唔到租金，导致业主俾唔到按揭，会有安排。听众梁女士致电节目表示，自己78岁，节省金钱买咗一间小铺收租，批评当局系将责任交俾业主。同樣是業主的聽眾張先生說自己沒有打算向租戶追租，但是反問為何要立法不准業主追租，又指銀行不會不向業主追按揭，當局應該要更貼地。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正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較昨日高3至4度，预测本港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晴，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同有薄雾。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88点，跌13点，成交金额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5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1.6升2毫，腾讯控股428.2升4毫。美团174.8升4.6，阿里巴巴106.8升9，盈富基金23.02跌4仙，汇控54.35跌8，快手87.9升4，药明生物65.25升3.5，港交所392.8跌8，友邦保险81.65跌1.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8，英镑10.481，瑞士法郎8.454，澳元系5.61，加元6.106，新西兰元5.237，欧元8.7607，每百日元对港元6.7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97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77点，升407点。港金报17,830蚊，跌咗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92美元，卖出1,91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就接近日出大道啦，咁所有车辆咧去到嗰个位就要右转去进日街，受影响巴士路线290X 就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啊，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赤沙消防局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日出大道，咁所有车辆咧都要右转去进日街，受影响巴士路线290X 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喺新界大围嘅下城门道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至到油安街一段下城门道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屯门公路黄珠路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青衣村宜居楼、将军澳安宁花园五座、黄大仙、擎轩苑、北角模范村文康楼、观塘顺利村利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十二点嘅答二过少少啊，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58%。我哋咧马上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环节叫做风骚唱不完。咁、 yeah! 啊，马老爷今日咧，我哋咧即系抌佢背脊啦，即系佢因为今朝咧佢有少少咧就话，哎呀，我今日咧唔系好舒服喎、啊，不如我唔唱啦咁。咁或者后边扫佢背梅咧，喂， 嚟 啦， 唔该你啊， 好似扫风嗰啲食完奶嗰啲嚟一唱， 呕啲嘢出嚟就跟住冇事啦，咁样咪好咯。 系咪马爷？ 系， 你个做咩啫？呢个？ 因为我惊声沙咁样唱出嚟核突啊嘛、 哎！世界上有好多歌星就是、因为声沙先多人中意听，一个叫 Rod Stewart， 香港一个叫麦炳荣、 啊， 第三个数到就系你啦。 系啊， 系咩、 啊？系 啊, 啊，你唔知啊？ 你系排前一个位， 你系排第四，其实咧就正确嚟讲，仲有徐小凤。 系、哦、啊， 系啊，我跟阿小凤姐冇问题。 好 ，OK， 好啦，咁首先喺呢度嘅话，亦都要讲讲有一则嘅呢个抗疫快讯先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将军澳天骏二期嘅黄钻天嘅居。如果能够出示就是阴性的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了。 好，回来我们的风骚唱不完，听着歌先，我们有 Call My Name， 十七度的气温今天暖了一点了，保重身体，健健康康。 似钻碎空气翻滚，滴着汗脉摘下每个眼神，是我对两位地叫你快腾。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it's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r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 向往浪漫无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是叹气，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与心飞，灵魂喊叫着再别。 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不完，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 好啦，风骚唱。 唱不完呢，咁啊 正星告好正嘅。 係啊，多謝 Autumn 啦，咁啊加埋郭富城嘅原有嘅音乐啦。 我都有份唱㗎。 係啦， 冇錯，我哋幾個一齊錄㗎。 好，非常好。嗱，今日呢阿馬爺呢本嚟呢就佢你之前呢。 抱養啊佢。 我知抱養之前你嘅其實你揾養嗰啲咩 idea， 其實佢有時呢佢都諗咗好多嘢㗎。 嗯。 你有冇諗過啲咩 idea 就今日。 有，不过呢因为由星期三星期二开始呢已经好似冧緊落嚟咁样，我其实好担心，因为我讲亲嘢讲多几个嘢呢又卡又成个，亦都唔想影响大家咁样，好肉酸。 明嘅明嘅明嘅。 顺路嘅。 好 ,ok,ok。咁所以呢后来呢我建议呢，因为我之前呢有首我填词嘅，就同阿马爷呢都喺台上面呢即係唱过一次嘅。咁今日不如就将嗰隻歌呢即係大家唔好介意啦、 啊、 就送俾大家啦。 好。 隻歌呢来自一首日本歌叫关白宣言，关白宣言。后来香港有男女歌星都分别改过。分别系大 L 啦，如果我冇记错张慕孝先生啦。另外亦都有仙道拉，佢改叫大女人宣言啦咁样。 OK。 係啦。咁所以就我哋今日呢个咧个歌词系新嘅，我自己填嘅。男人宣言嗰啲小丈夫啊，即系嗰啲咧，可能就又冇人中意啊，可能又比较手紧啲啊，跟住咧就好辛苦咁啊，咁样咯，好嘛？咁啊， 宣言最关键个宣字咧就系酸咪咪个 酸溜溜嗰啲，系啦， 冇错啦。 咁啊嚟啦，帮马爷合唱啊，我先。我嘅心态冇人问，我发嬲也冇人氹，我张被也冇人冚。我的心也无人冧，我的岁月藏露粉，点解 Mark Six 冇得分，点解今天我踎凳，点解故事系咁冧， 我做乜嘢人人话，我发嬲佢也无人怕，我发癫也无人打，去到边也被人虾，我的岁月随梦去，点解今天我的家乜都好似咁鬼差，得分一个豆引渣， 一齐谁人是 我 一生希望。 希望 妈爷啊，有 time lapse 不如一人唱一段，好冇 ？Chorus 嗰度，因为有时间上嘅差异，我唱先好冇？谁人是我一生希望？谁人伴我到站埋岸？谁人愿意做我的伴？年也逝去。一起执管到你， 仍然是我痴痴等待，仍然是我带着无奈，谁人愿意共享心事，唯有那狗仔可以。 嗷嗷到你， 我的心也无人浪，我的底裤也无人烫，我有计也无人讲，我家也无人看，我已注定无大志，我嘅相貌傻奸恶，我嘅肚大如叮当，今天的我甚粗壮。 我架车也常常坏，我嘅楼也成为债，个个将我时时踩，个个睇我几时呆，我已注定无路退，我也冇嘢能变卖，只得天天瞓喺街，今天的我扮咗鞋。谁人是我一生希望？谁人伴我到站埋岸？谁人愿意做我的伴？年也逝去，一起执冠。 仍然是我痴痴等待，仍然是我带着无奈。谁人愿意共倾心事？唯有那狗仔可以， 好嘢！ 谢谢。 基于咧，即系因为我哋分隔呢个电话同现场咧、有少 time lapse 就咁，所以合唱嗰度我哋唱唔到一齐啦，因为一定唔得嘅，就唔关边个嘅事。 见笑见笑，抱歉 啊。好，希望唔系啊，你一声都冇 cut 到啊，证明你都 OK 噶。 冇错， 只要你坚持。 系啊，我哋只需要喺有限嘅资源里面嘅话，仍然系继续会将希望我哋嘅嘢 正能量 放大俾大家吓、 好，翻嚟就会有李婆。今日李婆呢个好特别呢首歌，因为我哋有位听众咧，佢啊临别秋波。 冇错。咁啊，一陣間嘅話，我會將佢改咗嘅歌詞嘅話咧，就會係唱俾大家聽嘅嚇，亦都係獻俾我哋嘅節目嘅一首歌曲噶。要多謝發發先，一首歌之後翻嚟會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非常好聽嘅歌曲。 身邊知己亦説你我很相襯，等有日會預言成真。 for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台电视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 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 风骚唱唱唱不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 风骚唱唱唱不完。 好啦，风骚唱不完呢，嚟到 Sarah 李丽蕊啦，咁 啊 讲下呢个作品啊吓。 冇错，咁呢个作品呢就我哋琴日收到嘅，咁就我哋嘅忠实听众啦，发发啦，就填咗呢一首歌曲呢，就希望佢临别秋波啊吓，咁送俾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呢一个节目嘅。坦白讲呢，我琴日一路听咧，系一路喊嘅，死啦！我惊我一阵间会忍唔住啊！ 我支持你， 我会嘅。好，咁我就今日希望可以喺呢一度咧，就将佢唱出，因为阿发发佢话佢想今日喺节目度听到，咁亦都将佢送俾我哋所有喜欢我哋风骚快活人嘅每一位听众。 遇到风骚仲更多。逢到十点钟我走，我就肚饿。仍然就会摊住胆子听节目 ，Listen to my favorite songs。阿蕊漂亮如常，继张拍住飞枪。然后发觉句联播歌 ，Love you Sarah Sarah， 听你客家话好掂、哦。妈妈练啊练啊练，点解凌晨跌跌？ 是错。行路永是无声，弹吉他他拒扮好惊，佢餐餐都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睡了又 once more，然而没法去预计自己去路，唯觅到理想地方，无奈离开走了后，我望再回来，承诺实会网上继续听节目，愿见风 show carry on， 日子照旧如常，过得快乐平常。Listen to my favorite songs， Love you Sarah Sarah， 祝你更多工作办妥。妈妈Lina Lina Lin， 祝你攞亲啲碟没错。同事赞话好听，梁继章你系靓声，各位风 show family must carry on， 风 show 要 encore。Love you Sarah Sarah， 祝你更多工作办妥。妈妈Lina Lina Lin， 祝你升职加薪突破，继将 Sarah Sarah， 祝你天天开心直播。妈妈Lina Lina Lin， 拎啲点心小菜唔错， 好感动吓。咁啊，一位听众啦，咁佢又听我哋嘅节目啦，边位朋友啦，咁跟住咧写咗呢首咧临别赠言嘅一首祝福嘅歌曲啊，马小强， 好正啊， 系啊， 歌词又好，阿Yo Yo又唱得又 好，我觉得真系 好有意思。好，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地啊，就好似阿发发咁咧，就算啊，其实好多听紧嘅都唔系喺香港住紧嘅，都系会继续支持啦，同埋陪住我哋啦，咁样样嘅，咁搵到嘢啊， 系啊， 咁冇嘢啊。阿李博， 休息一阵先啦。 休息一阵先，系啦。咁我哋而家好快到十二点半翻嚟咧，电话咧就系18723888，大家咧可以记住点唱啦。咁有啲咧代读嘅，我都会帮你读嘅。喺网上都好多人留言嘅。咁我哋总之一阵十二点半听完新闻啦、财经消息之后咧，翻翻嚟仲有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今日下昼天晴啊，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天晴，早上清凉嘅好。先听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然后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现时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急症室非常繁忙，有大量病人求诊，严重超出负荷，求诊病人可能需要等候非常长时间。医管局话，现时求诊的病人大部分是年纪较大、有长期病患和身体状况较差的长者，需要医护人员特别照顾和治疗。医管局呼吁病情较稳定的病人暂时避免到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急症室。发言人话，会尽快安排有医疗需要的病人入院或者转往其他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希望市民谅解，两间急症室的紧急服务不受影响。 發展局下個財政年度會推出13幅住宅地，估計可興建大約8250個單位。另外會推出4幅商業地，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最重要是持續穩定推出土地，這一兩年覓地工作相當艱苦，相信再過兩年的情況會較好，因為有比較具規模的新發展，例如東涌填海和擴展區、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到時土地會陸續推出。至於明日大嶼計劃，黃偉麟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有關交椅洲填海預計有1000公頃土地，顧問正是研究，希望今年第四季有精準的填海範圍。對於坊間提出公司型合作或發債等，他表示各方提出起碼有6至7個方案，當局正是研究，希望第四季提出方案和社會討論。警務處國安處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暫控兩名分別21歲和24歲女子，合共一項作出一項或多項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案件上就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在旺角和荃灣採取行動拘捕兩名女子，警方亦根據法庭搜令搜查兩人住所和位於旺角的一間店鋪，檢獲一批證物，包括煽動仇恨和煽惑他人違反防疫規例的宣傳海報，以及曾經用作發布煽動意圖信息的電子通訊工具。警方調查顯示，兩人都是店鋪負責人，涉嫌在前年10月至今，透過該店的網上社交平台多次發布具煽動意圖的貼文，包括一些製造仇恨或煽惑他人違反防疫規例等貼文。印尼西蘇門答臘省發生 6.2 級地震，暫時未有傷亡和損毀報告。地震當地朝早8:30後發生，震央位於距離首都雅加達大約1050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距離震央較近的縣市有較強震感。氣象局未有發布海嘯預警，但警告可能會發生餘震，提醒居民保持警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潮濕和有薄霧，現時氣溫17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866点，跌35点，成交金额7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5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1.54，升1.4。腾讯控股427蚊，跌8毫；美团174.2，升4蚊；阿里巴巴106.4，升咗个半；盈富基金23.02，跌4仙；汇控54.4，跌1.75；快手系87.65，升1.15；药明生物65.35，升3.6。港交所392.6，跌咗2蚊；友邦保險81.65，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08，日元115.1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8，人民幣6.322，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4点，升433点。港金报1783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46美元，卖出19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好啦，咁另外咧，你嗰边有冇啊？ 系我嗰边仲有嘅，就系话咧，其实阿 Jenny 啊，佢就话咧，大家好啊，要点俾三个女听啊，因为上个星期五嘅话咧，细女忙课，今日咧就两个大女咧喺屋企工作，大家见面嘅时间多咗，都开心嘅，希望咧可以点首歌咧俾三个小猪听啊，希望大家咧都开开心心嘅。 Ivy 咧就话祝大家咧平平安安、幸福福过每一日啦。咁啊，另外呢一个咧叫 Karin 咧，佢话咧我一个人住咋，以往咧唔会买太多食物喺屋企嘅，日日出去行下，不过近期疫情严重咗咧，都买多咗货啦，两至三日先落街市咁样，人都开始有啲抑郁啊，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 仲会有 Fandy 啊吓，佢话想点唱一首生日歌咧，就俾身在德国嘅侄儿阿 Mac 听嘅，咁啊祝佢咧一岁嘅 Happy Birthday 快高长大， okay, 而侄女咧就系阿 Alan 啊吓，可以精灵活泼咧，祝大家身体健康，姐姐。 另外 Winnie 咧话祝世界和平啊，喺而家打仗啊吓，疫情快啲消退，祝大家都平安健康嘅。另外有位翁丽丽，佢话强强啊，我早前情况同你一样咧，伤风症状啊，睇医生个肺清嘅，两日后快速检测阳性，即系唔系一定话冇事噶噃。不过唔系就你啊，不过佢咁讲啫，声沙喉咙痛都系要留意一下，因为呢个都系征兆嚟嘅咁样。 另外仲有 Alan 啊吓，佢就系话咧，希望咧小强可以快啲好翻。我80岁嘅妈妈今日去做检测，好快就完成啦。希望各位咧为疫情工作嘅人员嘅话咧，都有多啲正能量，大家互相体谅啊，加油加油！ 支持 Ada 就话头先你唱只歌好感动啊，希望写歌嗰位发发咧保重啦，唔系伯伯系发发吓，佢咩发发吓？OK， 好电话里边 好，我哋有 Bonnie 嘅 ，Hello， 喂喂 ，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 ，Bonnie， 你把声好精神啊！ 要 keep 住呢一份精神。 啱啊！ 首先，希望祝愿三位主持人同全香港市民咧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难关难过关关过， 多谢你， 过得到呢个嘅。 讲得好。 咁同埋我今日系特别想点唱俾一班而家即系仲紧守岗位嘅医护人员啦、救护人员啦，同埋喺唔同检疫站、检测站，同埋即系注射、防疫注射嗰啲工作人员，佢哋其实真系好疲于奔命，好辛苦啦。咁有阵时即系见到佢哋，譬如啲救护人员话，有阵时可能有家都归不得，真系 系啊， 即系好心痛啦。咁同埋亦都希望即系全香港市民少一份怨气，多一份体谅。我完全明白，即系可能如果你而家系咁唔好彩，系初步确诊啊咁样，即系初步阳性等紧安排。我都明嗰个内心好焦急啊，唔知点算好，可能又手停口停，翻唔到工。但我希望你发，即系有阵时脾气唔好，喺电话中间啊，或者喺任何地方忍一忍，回想一下，如果你系对方，其实你佢都好无助。咁变咗，我希望即系可以的话，无论点都好，见到呢一班工作人员都可以同佢哋讲声，多谢，辛苦晒，唔该晒。 非常好，讲得好吓， 好感动啊 ，Bonnie， 系啊，我都好赞成啊。同埋呢个时候嘅话，我谂我哋收低有好多嗰啲真系唔好嘅嘢，嗬，即系多一分嘅鼓励，系啊，多一分鼓励， 埋怨系冇意思， 系啊，真系嘅，大家要互相帮手。 好，非常好， 好好 ，Bonnie，多谢晒你， 多谢 Bonnie， 系啦，一直努力加油， 大家你都系啊，知唔知啊？ 多谢， 我哋要向你学习， 好 ，Thank you， 多 谢 Bonnie， 好啦，另外电话旁边1872388，仲有 AY Chan 嘅 ，Hello，AY，Hello，Hello，Hello， 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 系你好啊 ，AY，Hello， 继续乘住 Bonnie 嘅，今日 Happy Friday， 正能量， 好，大家都系咁 啊， 好，非常好。 我想今日咧，点唱俾我老公听啦，家豪同埋佢公司上下下嘅员工咯。咁佢做拆楼嘅，咁地盘工人多啦，佢哋都好担心。 小心， 如果万一系啊，万一确诊，咁翻唔到工，又影响家计啦，同埋会影响工程进度啊，咁样。咁所以希望提高，俾到正能量佢哋，令到佢哋继续努力工作啦，放心啦，冇事嘅，好快会过噶啦呢个疫情。 好，大家都咁话， 太好啦， 系啊，多谢晒， 我哋互相有多啲呢啲嘅正能量嘅，会吸引一啲更加好嘅嘢会发生噶，真噶。 你哋都要小心啊！ 知道， 我哋会小心噶啦。 多 谢 晒， 如果可以嘅话咧，可唔可以点唱许冠杰嗰首《搵嘢做》啊？ 揾嘢做，一陣間睇下揾唔揾到， 可唔可以揾到？係因為你人手有限， 好有限。 知道知道， 係啊，好唔好？唔好介意啊， 多謝 曬，拜 拜 ，thank you。好，另外仲有阿關先生啊嚇，咁啊想點唱有一首嘅歌曲嘅，咁啊想點俾我哋全香港人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齊心抗疫咧，同埋過難關嘅。佢咧就點唱有一首咧，就係阿欣妮姐姐嘅《敲敲門》。我哋今日送嚟嘅有徐小鳳嘅呢個版本，希望你唔好介意。 原来呢只叫敲敲门，我细个成日听嘅敲敲门，你在不在？咁而家先知道歌名，系啦，好得 嚟。 阿 Run Run Ray 点啊？ 我 Run Run Ray 今日我就即刻同大家 Run Run Ray 走嚟走去啊， 走嚟走。 好，另外仲有阿 Cat 嘅就接通我哋嘅电话噶啦吓，1872388。 我接紧接紧 接紧，好冇问题。咁我哋不如咧就系读咗有一位叫做阿高嘅朋友先啦，咁啊就系代读嘅，佢就咧想点俾老婆听啊，宝竹咧喺2月22号咧。生日快乐，并祝咧，哇，喺1968年咧，金记小学同学身体健康， 犀利犀利 吓，唔系系嘛，而且咧就1973年度嘅就系金文泰中学同学咧都系身体健康嘅，呢、个就阿高嘅一个 message。 电话里 边 接通咗， 系 阿 Cat，Hello， 阿 Cat， 系啊，系各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妈啊。小强，你记唔记得我系小猫啊？你话大爷小猫啊？ 系啊，小强而家隔住个电话都听到你把声噶，你可以同佢讲。 我喺度啊，小喵喵。 系啊，你好啊，希望你身体健康啦。 嗯， 多谢你嘅小喵喵。 今日小猫猫有咩讲啊？ 我今日想点唱俾我而家即系 Cody 听，因为佢嚟紧系将会今年剧大寿嘅。 嗯， 但系因为今年疫情唔食得饭啦，所以咧我就而家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样啦。 好， 好， 多谢晒。 另外我都觉得真系好需要即系多谢啲前线嘅医护人员啦、清洁嗰啲咯，因为而家疫情关系真系要做咗好多好多嘢咯。 冇错， 系 啊，真系多谢晒佢哋。好，继续努力， 辛苦晒大家， 大家加油，好冇 ？OK， 好啊，好啊， 多谢晒 Kat， 多谢晒 Kat， 拜拜， 好。 另外仲有一位咧，就系都系打咗电啊，就系我哋代读嘅。咁啊，就有一位朋友咧，叫做 Helen 啦吓，佢系一位视障人士嚟嘅，都系希望咧可以有一首嘅歌曲咧，会点唱俾我哋所有嘅全港市民收听啊吓、嗯，以及咧就系要专登要赞啊小强唱歌 very good。 嗯，好嘅， 系冇搞错啊！ 系咪有几个人都赞你啊？话咦，病都唱得几好听噃，咁咯。 我真系同你两位距离真系得太远， 你唔好讲埋晒， 你唔好再讲埋啲咁嘅嘢 啦，你害我哋嘅啫，你咁 系啊，我都系咁话。 你唔好，你 系啊，你唔好，有时候有啲嘢真系啊，系、啊、自己心知得啦。好， 好，不如咁啊，头先有个听众想听揾嘢做，我哋好快播半只先，好唔好？ 一于咁话，一阵间稍后嘅话，仲有朋友打通我哋1872388噶吓，亦都希望大家记住啊，开心啲。 从前有个人叫莫大毛，日日摊响屋企等米路，神神化化作风虚无，又唔愿剃须。仲成日去赌，穷途依懒走去问前途，但愿仙家指点三两度，如何有法变得富豪，望王大事能预告。 你几次话呢， 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唔去奋斗你咪望有酬劳。走去搵嘢做，人必须只以自己创路途，快去奋斗你实会攀得高，你要坐 Benz 靠自己个脑。连随背角好过莫大雾，立业兴家终于走正路。 好啦，玩嘢做下就许愿见呢一首经典歌曲嘅，翻嚟咧我哋听到一个电话啦，系、 嗯，我哋有廖婆婆， 喂， 系、哎、呀，你好，廖婆婆。 是啊是啊 是啊， 我有对孖孙生日啦今日。 好嘢。 哇对呀，恭喜。 我叫佢哋同你讲啊，佢识讲嘢㗎，5岁㗎。 讲嘢。 因为我就以为系 BB 嚟。 你哥哥咁叫 你叫咗咩名 字、啊、叫你认佢。 Hello,Hello, 你叫咩名啊， 我是刘宝希。 刘宝希， 你几多岁啊？希希， 5岁。 5岁，你今日生日喎，系咪呀？ 话俾阿妈女， 系， 系啊， 太好啦， 你都系妈女嚟嘅， 系咪妈女啊？ 仲有一个噶， 仲有一个啊，个系咩？ 希希之外仲有边个？ 哎呀，仲有一个嗱，佢话俾你听。话俾你听，我系妈女嚟噶，咁话俾你 听。系妈女嚟嘅。 咁仲有一个喺边啊？ 咁你系姐姐系嘛？希希系咪姐姐啊？ 诶，话俾你听啫， 唔紧要， 系啦，可能有啲怕丑啊吓。 系啊，系咪仲有一个噶？ 佢叫咩名？ 听咩歌？话俾你听。 中意听咩歌啊？喂， 孟姐姐说爱你， 孟姐姐说爱你，哦，你系姜 B。 不过我哋未揾到呢只歌啊，都有另外一首姜涛嘅歌送俾你噶，知唔知啊？ 哦，好啊，唔该晒啊，佢哋系孖女嚟嘅。 好多谢晒， 生日快乐！ 多谢晒， 多谢晒， 好送俾你姜涛嘅呢首 I Know， 我知啊，希望大家呢个周末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吓。 让爱问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人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方慰藉渗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 想寂寞应付那拍照，堆积工作爱情重新后。 好啦，时间咧快到晏昼一点钟，马老师，喂喂，系啦系啦，我惊你走咗添啊，因为你打埋卡啊。好，咁我哋要临尾咧，仲系有一个点唱嘅，系咪啊？ 其实就系头先阿 Cat 啦，我就想有一首嘅歌曲咧，系专登要点俾咧，就系而家听 Cody 啊嘛。 OK， 咁啊2月2号嘅话咧，咪大寿嘅庆祝啊。当然头先佢讲咗啦，就 系 因为唔可以大家一齐食饭啦，就取消咗嘅。补足佢嘅 Happy Birthday 咧，佢哋想点有一首歌曲嘅，就系郑少秋嘅《饮胜》啊。 好嗱，咁我哋节目咧嗱临近尾声啦，即系都系最后一首歌曲啦。咁啊，希望咧我哋祝阿马老师咧快啲好翻啦，希望咧 Autumn 又快啲好翻啦。我陪调查都唔舒服啦，咁样咁希望听緊节目嘅朋友们身体健康，咁如果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嘅，甚至真係如果係確診咗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呢忍，即係点讲，即係用最轻松 嘅 心，系啦，轻松嘅心，即系有时你越紧张咧，反为咧就越唔好啊！吓， 冇错，当然亦都要多谢嘅就系即系今日要帮手嘅 Candice 啦，系啊，我哋有好多个同事 人手都调配都 立即补上 吓， 系啊， 好多谢晒， 波咁样啊，好多谢晒，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咁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 拜拜。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